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毕加树 MySQL 数据库索引是如何实现的。作为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你对数据库肯定再熟悉不过了。作为主流的数据存储系统，它在我们的业务开发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工作的时候，为了加速数据库中数据的查找速度，我们常用的处理思路是对表中的数据创建索引。那你有没有思考过，数据库索引是如何实现的呢？它的底层使用的是什么数据结构和算法呢？思考的过程比理论要更加的重要。跟着我学习了这么多节课，很多同学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说这位莹莹同学，我感到很开心。所以今天的讲解，我会尽量的还原这个解决方案的思考过程，让你知其然，所以知其所以然。如何定义清楚问题呢？那除了对问题进行详细的调研，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对一些模糊的需求进行假设，来限定要解决的问题的范围。如果说你对数据库的操作非常的了解，那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你就能把索引的需求定义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大部分软件工程师来说，我们可能只了解一小部分常用的 SQL 语句，所以这里我们要假设解决的问题只包含这样两个常用的操作，根据某个值查找数据，以及根据区间值来查找某些数据。除了这些功能性需求之外，一些问题往往还会涉及到一些非功能性的需求，比如说安全、性能、用户体验等等。专栏讨论的主要是数据结构和算法，对于非功能性的需求，我们着重考虑性能方面的需求。性能方面的需求，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也是执行效率和存储空间。在执行效率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索引查找数据的效率尽可能的高。在存储空间方面，我们希望索引不要消耗太多的内存空间。问题的需求大致定义清楚了，我们现在回想一下，能否利用已经学习过的数据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支持快速查找、插入等操作的动态数据结构，我们学习过的就有散列表、平衡二叉树和跳表。我们先来看散列表。散列表的查询性能很好，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一。但是散列表不能支持按照区间快速查找数据，所以散列表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那我们再来看平衡二叉查找树。尽管平衡二叉查找树的查询性能也很高，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 log n。而且对树进行中序便利，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从小到大有序的树组序列，但这仍然不足以支持按照区间快速查找数据。那我们再来看跳表，跳表是在链表之上加入多层索引构成的，它支持快速插入、查找、删除数据，对应的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 log n， 而且跳表也支持按照区间快速的查找数据。我们只需要定位到区间起始值对应在链表中的节点，就可以从这个节点开始顺序的便利链表，直到区间终点对应的节点为止。这期间所得到的数据就是满足区间值的数据。那这样看来，跳表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实际上，数据库索引所用到的数据结构跟跳表非常的相似，叫做毕加树。不过它是通过二叉查找树演化过来的，而并非是跳表。为了给你还原发明毕加树的整个思考过程，所以接下来我还会再从二叉查找树讲起，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被改造成毕加树的。为了让二叉查找树支持按照区间来查找数据，我们可以给它进行这样的改造：树中的节点并不存储数据本身，而是作为索引。除此之外，我们把每一个叶子节点串在一条链表上，链表中的数据是从小到大有序的。经过改造之后的二叉树，我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看一看，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跳表呢？改造之后，如果我们要求某个区间的数据，我们只需要拿区间的起始值在树中进行查找。当查找到某一个叶子节点之后，我们再顺着链表往后便利，直到链表中的节点数据值大于区间的终止值为止。所有便利到的数据就是符合区间值的所有数据。但是我们为几千万上亿的数据建立索引，如果将索引存储在内存当中，那尽管内存访问的速度非常的快，查询的效率也非常的高， 但是占用的内存就会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给一亿个数据构建二叉查找数索引，那么索引中会包含大约一亿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假设占用16个字节，那就大约需要 1GB 的内存空间。给一张表建立索引，我们就需要 1GB 的内存空间。那如果我们要给10张表简历索引，那么对内存的需求是无法满足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索引占用太多内存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借助时间换空间的思路，把索引存储在硬盘中而非是内存中。那我们知道硬盘是一个非常慢速的存储设备，通常内存的访问速度是纳秒级别的，而磁盘访问速度是毫秒级别的。读取同样大小的数据，从磁盘读取花费的时间是从内存中读取花费时间的上万倍，甚至是几十万倍。这种将索引存储在硬盘中的方案，尽管减少了内存消耗，但是在数据查找的过程当中需要读取磁盘中的索引，因此数据查询效率就相应的降低了很多。二叉查找数经过改造之后，支持区间查找的功能就实现了。不过为了节省内存，如果把数存储在硬盘中，那么每一个节点的读取或者访问都对应着一次磁盘 IO 操作，数的高度就等于每次查询数据时磁盘 IO 操作的次数。我们前面的时候讲到，比起内存读写操作，磁盘 IO 操作非常的耗时，所以我们优化的重点是尽量减少磁盘 IO 操作，也就是尽量降低数的高度。那如何才能降低数的高度呢？我们接下来看，如果我们把索引构建成 M 叉数，那高度是不是比二叉数要小呢？如图所示，给16个数据构建二叉数索引，数的高度是4，查找一个数据就需要4个磁盘 IO 操作。如果对16个数据构建5叉数索引，那高度只有2，查找一个数据对应的只需要2次磁盘操作。如果 M 叉数中的 M 是100，那对一亿个数据构建索引，数的高度也只是3，最多只要3次磁盘 IO 操作就能获取到数据。磁盘 IO 变少了，查找数据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如果我们将 M 叉数索引用代码实现出来，就是现在文稿里这个样子。那对于相同个数的数据构建 M 叉数索引， M 叉数中的 M 越大，那数的高度也就越小。对 M 叉数中的 M 是不是越大越好呢？或者到底多大它才合适呢？不管是内存中的数据还是磁盘中的数据，系统操作都是按页来读取的，一次会读取一页的数据。如果要读取的数据量超过一页的大小，那就会触发多次 IO 操作。所以我们在选择 M 大小的时候，要尽量让每一个节点的大小都等于一个页的大小。读取一个节点只需要一次磁盘 IO 操作。尽管索引可能提高数据库的查询效率，但是作为一名开发工程师，你应该也知道索引有利也有弊，它也会让写入数据的效率下降。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数据写入的过程会涉及索引的更新，这是索引导致写入过慢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个 B 加数来说， M 值是根据页的大小事先计算好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节点最多只能有 M 个子节点。在往数据库中写入数据的过程中，这就有可能使索引中某一个节点的子节点个数超过 M， 这个节点的大小超过了一个页的大小，读取这样一个节点就会导致多次磁盘 IO 操作。那我们该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实际上处理的思路一点都不复杂，我们只需要将这个节点分类成两个节点，但是节点分类之后，其上层副节点的子节点个数就有可能超过 M。 但是这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将副节点也同样分裂成两个节点，这种级联反应会从下往上一直影响到根节点。这个分裂过程你可以结合着文稿的图一块来看一下，会更加的容易理解。正是因为要时刻保证 B 加数索引是一个 M 叉数，所以索引的存在会导致数据库写入的速度降低。那实际上不光写入数据会变慢，删除数据也会变慢，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在删除某一个数据的时候也要对应的更新索引节点，这个处理思路就有点类似跳表中删除数据的处理思路。频繁的数据删除就会导致某些节点中子节点的个数变得非常的少，长此以往，如果每一个节点的子节点都比较少，那势必会影响索引的效率。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阈值，在毕加数中这个阈值等于二分之 m， 如果某个节点的子节点个数小于二分之 m， 那我们就将它跟相邻的兄弟节点合并，那不过合并之后的节点子节点个数就有可能会超过 m。 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借助插入数据时的处理方法再分裂节点。文字的描述呢不是很直观，我举了一个删除操作的例子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对比着来看一下。数据库索引以及毕加数的由来到此就讲完了。你有没有发现毕加数的数据结构和操作跟跳表非常的类似？我们理论上讲，对跳表稍加改造也可以替代毕加数作为数据库的索引实现。毕加数发明在于1972年，跳表发明在1989年。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跳表的作者很有可能就是受了毕加数的启发才发明出来的。不过呢，这个我们现在是无法考证的。今天我们讲解了数据库索引实现依赖的底层数据结构毕加数，它通过存储在磁盘的多栅数结构做到了时间空间的平衡，既保证了执行效率又节省了内存。在前面的讲解中，为了一步一步详细的给你介绍毕加数的由来，内容看起来会比较零散，为了方便你掌握和记忆，我在这里再总结一下毕加数的特点。每一个节点中子节点的个数不能超过 m， 也就是不能小于二分之 m， 根节点的子节点个数不可以超过二分之 m， 这是一个例外。 m 叉数只存储索引，并不是真正的存储数据，这就有点类似于跳表，通过链表将叶子节点串联在一起，这样可以方便按群间查找。以及最后一个，一般情况根节点会被存储在内存中，其他节点存储在磁盘中。那除了毕加数，你可能还听说过毕数、毕减数。我在这里简单提一下，实际上毕减数就是毕数，英文的翻译都是 bitree。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毕减这个减号其实是一条短横线，它并不是毕加或者毕减，它只是一个连接符而已，那很容易误解，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而毕数实际上就是低配版的毕加数，或者说毕加数是毕数的改进版。毕数跟毕加数的不同点主要就是集中在这样几个地方，毕加数中的节点不存储数据，只是索引，而毕数中的节点是存储数据的。再就是毕数中的叶子节点并不需要链表来串联，那也就是说毕数只是一个每一个节点的子节点个数不能小于二分之 m 的 m 叉数。最后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个是毕加数中将叶子节点串联起来的链表是单链表还是双线链表，这是为什么呢？第二个是我们对于平衡二叉查找数进行改造，将叶子节点串在链表中，就支持了按照区间来查找数据。我们在散列表下讲到，散列表也经常跟链表一块使用，如果我们把散列表中的节点也用链表串起来，能否支持按照区间查找数据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